不是黄蓉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金哥哥完美的爱情。我不是黄蓉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失恋变英雄。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，也没有建立公主的权利。我希望找到老实的郭靖，对人诚恳，对事精明。他不要像韦小宝多爱情，也不要像杨过般冷冷清清。直到我头发花白，牙齿掉光，找到我实实在在的爱情。我不是黄蓉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金哥哥完美的爱情。我不是黄蓉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失恋也英雄。 那天我看花衣变绝顶换，手机刚换的天边美丽，你面前玩来玩去。那天我看花衣变香气成 想象公主的美丽，也没有建立公主的权利。我希望找到老实的郭靖，对人诚恳，对事情。